好，第二节翻嚟啦，继续系 翻翻嚟我哋风尘浪子中环游， 好，继续有阿妈阿 Raymond 阿祖师， 系我 Soko， 系继续喺度。喂，上次咧我咪俾咗个牵涉大家，话女上司突然间咧就揾同你讲咧，为同你倾私人嘢， 有乜嘢私人嘢先？ 私人嘅公事定私？ 话佢话系私人嘢，有啲私人嘢想揾你倾，咁大家估下系啲乜嘢咧？ 我个老子谂嘅嘢应该唔系好嘢，我自己谂 系咪想约你食饭？ 系咪对你有啲问题咧？或者甚至乎有啲即系唔系我哋平常谂嘅嘢咧？ 其实就其实咧，佢就喺度咧就怪责我，就话咧我喺公司咧就病，因为嗰期就病得好犀利，咁系咁咳，咁佢咧佢就喺度话：喂，你嘅病情咧就影响公司嗰个运作， 你人嘢。 喂，你几时好翻啊？不过咧，我就唔建议你请紧，因为你请嗰架咧就少咗个人听电话，咁又对公司个运作咧又有影响。咁啊，梁生唔知你可以几时好翻咧？个客打电话嚟听到你喺度系咁咳，又唔舒服，你有冇啲咩方案啊？咁呢啲私人嘢啦， 咁我哋可以介绍啲方案俾你。 系有咩方案？ 阿 Mark， 咩噶咩噶？ 四小宝，好嘢嚟噶， 系咩？我当年未认识呢只嘢， 其实 而家你认识咗， 啱啱出噶。 呢只四小宝系出咗一段时间啦， 一段时间 有咩好处？ 呢只四小宝嘅好处就唔系治咳嘅，啱啱我即系我自己攞咗一樽要嚟，呢、這个系防止嗰、那个。癌啊， 防咳 咧就是另外一只嚟嘅， 咳又唔啱喎，咁啊咁点你帮到佢 咧？你玩嘢喎，你又喺度。 好啦，我哋讲翻正题啦。咁我哋今日咧上一次都讲咗啦，我哋要请咗 Raymond， 我哋嘅嘉宾就系讲一个工作嘅。咁啊 ，Raymond 上一次就讲咗啊，佢喺深水埗点样发迹，由做一个后生，跟住再创业，跟住做一个行业嘅式微。今次就轮到你咯 ，Suki。 系啦，嗱。我咧就讲翻那年夏天嘅一份暑期工， 暑期工 嗱，我讲一讲我嗰个年代乜嘢系工作先？ 咩系工作啊？ 嗱，我嗰个年代咧，就算你读紧书咧，工作系一样至高无上嘅嘢，几乎系绝对嘅价值。你学生，你翻学，你放假或者一段长假期，你冇 part time 翻咧。基本上人哋系会睇低你嘅，所以咧你系千方百计要喺一啲放假嘅时间咧，就要揾一啲 part time 啦。 即系有份工嚟嘅，表示行出去，即系 系啦，你踏出咗社会啦。咁但系、哦、都唔系话更，其实系嗰个现实咧，就比我刚才所讲嘅更加严格嘅。 即系做麦当劳啲都系 part time 啊嘛？ 嗰啲系 part time 系啦。咁但系咧，当年如果你系靠亲戚啊，或者靠人脉介绍份工俾你咧，咁你又系。低一级嘅、哦，即系啲前辈觉得你 唔系话咩靠父干啊嘛，有父亲关系好事嚟噶噃， 系唔得啦！你我第一份暑期工咧就系、是、靠亲戚关系嘅，咁系俾人睇低嘅。 你系做啲咩先？ 关系你系几个咩年代啊？ 嗰个咪 出外靠朋友呢啲系规矩嚟。 九十年代尾啦， 九十年代尾。 嗰时你做啲咩啊？嗰时 都要靠 嗱，靠亲戚嗰个咧就做过教，但系咧今次咧我就想讲我。第一份唔靠人脉、 唔靠关系、 亲自单枪匹马揾翻嚟嘅一份工，咁系第一份我唔靠呢啲嘢揾翻嚟嘅工咧，亦都系我最后一份暑期工，因为咧我做完之后咧就出国读书，读完跟住就毕业翻嚟正式做长工啦。咁咧，当年咧就系、是。2003年嘅夏天， 2003年， 我相信对而家好多人咧都个印象非常之深刻啦，有沙士，有23条啦。咁我嗰次咧就做完第一份嘅 final year project 咧，咁就揾咗份电信界嘅工，系啦，咁就喺嗰间 当年 final year project， 即系你系读紧大学嘅， 大专啦， 大专系啦， 系啦，咁嗰时咧。就系、是、去咗一间俗称叫做电话公司嘅公司， 嗰时电话公司得一间啫。 电话公司系即系我唔开名啦，梗系 唔使开名都知 道，大家都知噶啦，系得一间嘅喎，都 系得一间，系啦。咁咧，嗰时就喺呢个屯门铺嗰度做，嗰度翻工，因为我住屯门嘛。咁嗰时点解会突然间？有暑期工咧，正常咧佢哋系唔会有啲暑期工嘅，但系因为咧喺2003年咧，佢哋咧就推出咗一个咧 叫做戰略性嘅產品，咁又臨時咧就需要好多專門嘅 sales person， 咁咧就要住喺間鋪嗰度咧就推銷呢一個產品。咁我哋去一去相先，咁呢嚿咩？ 而家又想睇啦， 系啦，又想睇啦。嗱，當時嘅工作咩？ 哇 吓，系啦， 咁你 依家就 唔簡單喎， 系啦，跟住再下一張。嗱，呢個咧就係我當年 sell 嘅產品之一，因為咧當年嗰個產品其實係一個 service 加一個實物嘅產品嚟。 呢個咩嚟㗎？ 呢個電話好似我屋企仲有喎。 好，翻嚟先，翻嚟先， 攞翻嚟俾你。 不如介紹下呢個咩產品嚟嘅咧？我諗咧，而家2017年嚇，2003年15年前嘅嘢，未必好多人知道咩。 係啦，咁當年或者成個 package 係點樣呢？佢又服務又實物嘅。咁當年嗰個叫做通訊助理，我記得係 通訊助理。 係啦。咁首先呢，佢會問你，你喺我哋公司有冇合約？如果有合約嘅話咧，咁呢一個產品咧，你係冇份嘅。係 咩合約咧？ 啲任何同佢哋公司旗下嘅合約， 我有 部即 係 用緊佢。 唔係佢有冇用緊佢嘅任何合約先？未必係服務喎，合約係啦，因為佢要擴大嗰個市場佔有率啊，佢想多啲人同佢簽約。 係 咁，所以如果你已經係有合約咧，即係你就唔係佢嘅目標群。 通常而家啲公司都係咁噶，你有合約咧就唔會俾你新優惠你，你係新客咧佢就會俾新優惠你。係 啦，咁好啦。 或者你喺第二间电信，佢想过嚟呢一间。 第二间唔关事，第二间唔关事，即系同呢一间冇。总之 系啦，呢一间你冇任何关系咧。 你喺出边 好清嘅咧， 签乜嘢 咁样样？ 你屋企100条线嘅，咁冇问题嘅。 得一间，你边又冇得跳？一系就走，一系冇。 一系你冇电话咯，冇电话，即系佢要吸纳啲新嘅用户嘛。 系啦，又得，系啦。咁当时好啦，如果你系冇合约嘅。因为佢之前又有另外一个产品咧，系送风扇啊，咁有好多人签咗嘅。今次咧就唔系啦。今次如果你话冇合约嘅，好，你可以 join 呢个计划。咁一 join 咗咧，唔使钱噶，签约噶，签约就得噶啦。 咁好嘅， 唔系咁你当然嗰、那个你系本身系用开佢嗰条线， 系 啦。咁即系你总之系叫做旧收费就新服务，咁咧一签约咧佢就俾刚才相里边嗰个固网电话嚟噶啦，嗱唔使钱噶喎嗰个电话，咁、那个电话有啲乜嘢功能咧就可以用固网电话咧就 send 短信，如果固网电话 send 去固网电话咧就唔使钱，固网电话 send 去手提电话咧就5毫子一个，犀唔犀利啊？ 唔贵啊，嗰时我记得我哋仲用紧手提电话嘅年代。即系讲紧系啲唔系智能电话，系功能电话。 系啊， 冇 WhatsApp 嗰时，我哋都系 啱啱 点样沟女啊？ 啱啱出和源咋？ 未和源，仲要系唔系你和源嗰啲系最后噶啦？ 嗰时7000几蚊嗰， 我哋买嗰时 Nokia 嗰时啊，8210啊嗰时咧， 8210嗰个时候你咩啦？ 嗰时边有和源啊？ 唔系有，唔系我做嗰时有啊。 你做嗰时有， 即系唔系？ 我哋再早啲 系啦。 我哋嗰啲都系我哋点沟女啊？嗰时咪冇 WhatsApp 啊，记住 SMS 咯，一个仲要。记住哇，每一年咧，咪每一个月我哋俾月费，跟住净系 SMS 嗰个价钱，等于我哋嗰个电话费个价钱一样。 咁当年我喺嗰个铺头度咧，咁其实我哋系一啲叫做专责嘅 sales 啦，咁就全部喺铺头外面做嘢嘅。 系， 总之佢因为当时嗰个宣传咧做得非常之， 即系好似起街咁上紧嚟要 sell 啊。 系， 其实我就唔使点样 sell， 因为一啲客系咁涌埋嚟嘅。 哦， 佢个宣传非常之好，系咁涌埋嚟，涌埋嚟，咁我哋。就 因为系咪 街住啲客排队， 系咪啲人嘅心态又系咩咧？既然又唔使俾钱，有多样嘢梗系好啦， 咁就梗系好啦。咁所咁同埋咧，佢嗰个服务咧，仲有另外一个部分嘅，就系咧声控打电话。声控打电话系点样咧？ 应该系好先进， 嗰就系先进啦， 好先。 系咪即系 Siri 咁样样咯？ 咁當然唔同啦，咁其實佢又錄咗你把聲落佢個 database， 跟住咧你再用手提電話打上佢個台，再講翻嗰個人名，佢將嗰個你講嗰段説話，佢對一對個 database 睇下同邊一個 record 吻合咧，就打俾嗰個人。 咁點解我唔直接打你個電話咧？ 係啦，好多人就係、是、好多人就係咁樣問我啊，有啲人仲得意問我咧，咁如果有鄉音？ 又会唔会影响呢？咁我就话唔会嘅，因为你直接录咗你把声落去，咁所以咧你录嗰时有乡音，你再讲嗰时又有乡音咧，基本上咧都系吻合到嘅。大家其实有冇用过咧？我到而家 用过， 嗱用 Siri 就，但系咧星控嗰样嘢我知，即系当年我都有去睇过红过下嘅， 系 啊，但当时， 咁当时我哋成班人。在铺头门口第一件事最重要的就是有人来排队，首先第一件事就是问他，你在这间公司有没有合约，有合约呢叫他走了， 嗯， 就不要叫他排到入去那时先跟他说你有合约我们不做，那就被人闹爆的， 嗯， 好了，如果没有合约的好继续排队，排到一半那时呢我们就会帮他，填 form 啦， 嗯， 还有要 verify 他的身份，因为呢他譬如我家想要这个服务 OK 你家条电话线哪个开的 OK， 但当时呢很多人其实不记得自己家那条电话线是哪个开的，因为那时讲紧已经屋企嗰个固网电话线咧，系开咗十几年、十几廿年噶啦， 有啊， 系啦。咁当时阿爸开啊，阿叔开啊，阿妈开啊，阿姨开啊，全部唔记得晒。咁对身份咧，好又要好麻烦。佢譬如我，佢嗰人以为系我老豆开嘅，咁又噏翻我老豆个名咯。我老豆叫乜乜乜名，佢系开嘅，跟住就要打翻上 call 台去 call 咯。咦？唔对喎，个名唔系呢个人喎，你边位嚟噶？跟住咧，佢就喺度啊，又好唔耐烦啦。咁住打电话翻屋企求救咯，咦？ 求救。 最后一个钟头学翻嚟啊，原来系阿叔开嘅。阿叔叫咩咩乜嘢名？跟住再打翻上 call 图咧，啊，系啦，对啦，呢、這个人就系、是、跟住咧就可以顺利签约，咁又攞埋个电话就咁样啦。咁但其实大家觉得呢个产品点样呢？ 我屋企有个，我未用过。 系咩？ 不过嗰时应该系流行嘅，因为 唔系嗰时系嗰个时系新嘢，唔系讲个流唔流。 唔系佢个 marketing 系做得好好嘅，当时又电脑又啱啱兴起。 咁呢份工做咗几耐啊？呢份工 呢份工咧就个零月嘅啫，短期工嚟。 短期工真系暑假啦。 咁我都带咗啲古董嚟。当时 呢个你嗰个 扣住嗰个工作牌，咁同埋咧。当时嗰件制服咧，咁大概系咁样嘅。 哇，保留到而家， 系咯，拎到而家03年 keep 到而家。 呢、这个真系古董嚟喎，呢、这个。之后就去咗读书啦嘛。 之后系读书就做第二份 final year project， 跟住就毕业啦。 第二份 final year 系啦，咁但系点解我选择讲呢份工咧？咁但系因为系第一份自己单枪匹马揾翻嚟嘅工，亦都系最后一份暑期工。咁、那个印象都系几深刻嘅，因为当时嗰。成 team 同事就都几玩得埋，几啱嘴型嘅，咁都算系人生里边一个咧唔错嘅回忆。咁唔知有冇当年嘅同事而家认得我？如果你认得我嘅话咧，你可以喺 Facebook 度咧就揾翻我 S H O K U 格位 L E U N G。咁但系如果你系 Paul Beijing 嘅，我谂就唔系好适合啦，即系唔系好适合喺 Facebook 度 at 我啦，我觉得。 嗯， 系啦，咁呢个咧就系我人生里边最深刻嘅一个暑假。 好，我哋又休息阵啦，下次翻嚟就阿 Mark 讲下啲工作经验啊，或者我又分享一下嗰时我喺一间快餐店度做水吧，都系一个暑期工，即系第一份正式出嚟做嘢嘅工作咁样样。好，休息一阵，翻嚟再见。